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来猜测今天永恒的魅力主角会是谁呢？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如果在西班牙，有人用三件事来形容他们每天必做的西班牙式的完美生活，就是泡在酒吧喝酒，由博物馆看画，抱着吉他加入到奔放的弗拉门戈舞当中。吉他在西班牙人的生活当中就如同弗拉门戈舞一样不可或缺。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罗梅罗家族也是以他的精湛绝伦的演奏技巧，天衣无缝的默契的配合，创建了一个音乐品牌，这也是让世界震惊的、难以超越的古典吉他史上的里程碑。罗梅罗家族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主角。当然，最开始来聆听的，这是来自于朱利亚尼他的第30号作品，他的大协奏曲。吉他大协奏曲，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 主角是罗梅罗家族，但是呢，我要特别在此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耳边正在听到的朱莉亚尼他的大协奏曲。那这首吉他大协奏曲是在维也纳首演的，那是在1808年。这次的首演在音乐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它是世界上首部吉他协奏曲。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聆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也是有了别样的感觉，因为它真的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维也纳也是让吉他迅速的风行，而朱莉亚尼的声望也是与日俱增。直到今日呢，他对古典吉他的影响仍然是处处可见。所以呢，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第一首曲子由佩佩罗梅罗家族，由罗梅罗家族他们来演奏的，就是朱莉亚尼的这首作品。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乐章。 说起罗梅罗家族，要从他的创始人说起，塞雷多尼奥·罗梅罗，这是西班牙弗拉蒙戈时期家喻户晓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也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罗梅罗，经常称为老罗梅罗，所以他的名字有的时候都会念不清楚了。他把无与伦比的音乐天赋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他的三个儿子，我们最熟悉的塞林、佩佩还有安赫尔。可以说老罗梅罗他的每个儿子在娘胎里都是天天在吉他六弦发出的悦耳的弦乐当中熏陶孕育，出生以后呢，更是从能拿动勺子就开始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来学习吉他，遗传了家族的音乐天赋和耳濡目染的这样的环境作用下，三个孩子个个都可以说是吉他奇才。他们六七岁就开始在西班牙登台演出，展露非凡一般的这样的音乐才能。就像佩佩罗梅罗他自己说，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吉他演奏家的时候，我已经是了，我的家人在我的艺术生活方面赋予了我一种天性。那是在1958年，老罗梅罗带领下，罗梅罗家族开始以世界首个家族吉他四重奏团的形式亮相于世界的音乐舞台上，并且非常快速的走红。那这个时候呢，塞林、佩佩还有安吉尔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随着他们足迹的不断的延展，他们身后的乐迷也就与日俱增。继续今天的主角吉他，还有罗梅罗家族。其实说到罗梅罗家族，真的是他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他的大家长老罗梅罗，这也是这位吉他演奏家他音乐生涯当中，当然除了作曲还有演奏方面的才华，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创造了罗梅罗家族的奇迹。他所独创的教学法还有悉心栽培他的三个儿子，无一不是吉他高手，其中呢，尤其以佩佩还有安吉尔更是以独奏家的姿态活跃于乐坛，名列大师之林。那在每年的1月14号，也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市定这一天为塞雷多尼奥罗梅罗日，足以见得老罗梅罗在乐坛上的成就的辉煌。

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地面北风较大，外出请注意防风。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天气晴热，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15%。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主角就是罗美罗家族，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在罗美罗家族演奏当中呢，完美的技巧还有流畅的音乐性自是不带多言的，可是呢，他家族的音色、力度、速度上等等自成一家的特色，却是古典乐坛当中唯一仅见的。罗美罗家族的技巧可谓是最地道的西班牙传统流派，他们的音色浑厚饱满，独特的触弦方式使得音量奇大无比，特别是在弹奏一般的吉他家最感头痛的音阶的时候，罗美罗家族也是不仅在速度上丝毫没有障碍，他们的音力平均，音色统一，即使是遇到非常快速的音阶的时候，他们弹奏起来也非常驾轻就熟，游刃有余。那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演奏。上半时段呢，我们也说到像罗德里戈，他写了很多的吉他的音乐，那老罗梅罗呢也为他和他的三个儿子组成的罗梅罗乐团，罗梅罗家族乐团，来向罗德里戈来腰谱。那其实呢，罗德里戈他写了像阿兰胡埃斯协奏曲啊，还有后来的绅士幻想曲。在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之后，可能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他的绅士幻想曲了。那他呢还为四把吉他和管弦乐队创作了一首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安达卢西亚协奏曲，这也是受吉他大师罗梅罗的委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为大师自己和他的三个儿子而作。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这首作品。 下这是一个地名，它位于西班牙的南部，著名的塞维利亚城还有格拉纳达城都在这个地区。那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关于这个名字好像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安达卢西亚这首曲子吧。是的，其实萨拉萨蒂他也曾经创作过四集的西班牙舞曲当中的第二集的第一首，名字就叫做安达卢西亚。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吉他音乐，那这首吉他音乐呢，也是罗德里戈专门为罗梅罗家族而创作的名曲《安达卢西亚协奏曲》。在这里呢，也尽显了西班牙第一吉他世家无与伦比的演奏技巧和音乐魅力。现在我们进入这首乐曲的第二乐章。 一起来分享的是罗梅罗家族他们的演奏，当然要特别选择的是他们一起来合作的一些作品，比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罗德里戈特别为这个家族而作的安达卢西亚协奏曲。那在他们无懈可击的技巧背后呢，罗梅罗家族在音乐表现上的风格其实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们除了精通正统的古典音乐的处理手法，他们更以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活泼、热情、充满奔放活力的天性来诠释音乐。所以在他们演奏当中呢，我们可以除了听到或者是感受到那种强烈的豪迈、奔放、热力四射，特别是在他们诠释西班牙作品的时候，更是有令人无法言语的淋漓尽致之感，即便是耳边的慢乐章。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的是这首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罗梅罗家族，他们是音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记录，也是古典吉他史上一座永恒的里程碑。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享有吉他皇室家族美誉的罗梅罗吉他四重奏，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些录音。那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的，明天这里再见。